我国学生韩日勇在第六届拉赫玛尼诺夫国际音乐大赛上获得了特等奖。本届音乐大赛从11月5号到15号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有来自我国、俄罗斯、德国、美国等一些国家的150多名优秀钢琴演奏家参加，按年龄段分为四个小组进行了三轮比赛。我国学生韩日勇参加第一小组比赛，并在15号举行的闭幕式上获得了特等奖。